欢迎收听《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伟刚， 我是思杰， 我是蓝豆丝。 这是我们第六季的第四集。那开头的描述方式跟第三集有点像，因为我们去接着第三集一起录的，我还没有想到新的梗。那第四集呢，一如往常的，我们来聊一聊近况吧。蓝豆丝的近况呢？ 我觉得第六季第四集的近况呢，就是非常期待要开始放连假了。 哇，因为年假要来啦！ 没 难道 错， 是年假要干嘛？ 我想要先用一天补眠，先用一天学习，再用一天再补眠，然后最后一天收心。 你是不是有参加某个考试要准备？ 没有。 好， 考 错了，哈 哈，就 有让大家知道了， 不敢说，宝宝心里苦，宝宝不说。这句话好像不流行哦。 宝宝图很流行的，因为你知道最近，等一下， 蓝豆丝被卡了。 我说宝宝居然，宝宝有出动图哎，你们知道吗？ 我知道啊， 宝宝是谁代言的？是知名的图，那知名的那个贴图？ 不是知名的贴图，好像是叫一个什么谭小姐还是谁？ 新创的就是， 我说龙年假要干嘛？ 我这集上的时候，我人在美国了。 哇哦！ 洛杉矶哦， 要去看外国的月圆吗？ 看外国的月亮比较圆，没有啦，去看去拜访亲戚，姑姑姑丈，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和女朋友也一起去。我现在应该，12号，我应该在看足球比赛吧？美式足球比赛吧，希望啊。那就我也不知道去了会不会很好玩。应该很好玩吧，毕竟钱都花了，钱都花了不好玩，这样会很难受。 我觉得在现场看那个运动赛事，一定是会很兴奋、很精彩的。我觉得刚好跟我们今天主题很像 那就祝福那时候的我喽。你想要硬凹是不是？我不给你机会。 不会硬凹，这个非常就是我等一下也会把它讲回来的。 等一下，先让希杰说说看， 中秋连假嘛。那我先说一下。我大概两三个礼拜前有一个六日完全没有排任何的活动，就在我的那个行事历那两天是完全是空的。两天我过得好快乐啊。 但你做了什么？什么都没做。 就是什么都没有跟人家 social 的压力。我想干嘛就干嘛。那两天我过得非常的快乐。所以这次的中秋连假，虽然我家里人有约我去吃饭，但被我拒绝了。因为我想要再体验一次那四天完全没有安排任何东西。我想干嘛就干嘛的那种。 会不会有反效果啊？ 有可能。 会不会那四天过完之后，你想说我好后悔，我想要人生重来枪。 超无聊的。 超无聊。 过来，超无聊。 我们到时候就知道了。 那时间也没办法找你哦。 对啊，我不在哦。 好吧，在 空荡荡。 刚刚蓝豆丝好像说他没有安排什么，那我去。 他有，他说他要一天 补眠啊， 补眠 是 一天学习， 我很 忙 啊， 一起补眠。 你们知道有一项什么？ 一起补眠，这个画面有点难想象。 补完眠之后一起出去。 是， 可以不要这样。 一起补眠的话会很 shock。所以我们 等一下，你们知道有一项研究吗？我一定要讲完这个研究。就是人呢，如果在假日里面做了很多事情的话，他反而在第一个上班日回到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会发现是非常充实的，他的假是很长的。但是如果你的假是这两天的周末，你可能没有做任何事情的话，你回到工作岗位上，你会发现这两天假好短。这 是 为什么呢？ 但是我的同事有另外一个理论。就是放假比上班还累。 对对对， 我们不只是我们哦，是我们好多同事都每次只要礼拜一，就这样了呢。放假放的比上班还累呢。 放假是还出去玩的活动，真的 对啊，就去打球、social、唱歌、跳舞，然后出国玩，然后上班比上班还累，常常会有这样的状况，就跟蓝豆丝的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理论。其实也是有重叠。 就是很充实。 是有啊，对啊，因为很充实，他们就觉得这个假好长哦，很充足。 没有没有很长，而只是觉得很累。 因为这是人的记忆的关系，人的记忆区块。你当你那个把记忆塞得越满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时间很长。 嗯，我觉得是像那种，如果单纯也是出去吃吃喝喝，然后开很远出去吃喝，没有什么心灵上的成长的那段旅程，你回来只会更累， 因为你都在开车， 就是在做一些没有营养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是排一些很有营养的活动的话，那你这四天人家应该是会还蛮充实的，还会觉得蛮长的。 那如果四天连假都在办公呢，都在做公司的事情，那 这也太惨了吧？ 对， 这个社会上就是有这种人， 还真的有。 我们一起来为他们献上一点祝福。 记得那四天，如果你有去给人家服务的店， 让他们好眼神， 对，还要跟他说辛苦你喽， 辛苦你喽。中秋节还在这边服务我们，真是辛苦你了呢。哎，这种语气就又超过了。 这个一定会被人家又白眼的。 适可而止，所有东西都是适可而止。谢谢你，辛苦了，这样就好了，好，不要把话讲那么多，只会让人觉得你在酸他。 哎，所以我们的正常上班族的放假时间是主流吗？ 我认为是非主流，就是那些。就是公务人员才有四天连假，绝大部分的人我认为顶多放三天或两天。 难道是你放几天？ 四天啊，比如企业正常企业上班族不就四天吗？ 好吧，那可能是主流。 对啊， 所以没有放到四天的是次文化， 我觉得。 好， 但是他这个族群还是很多。 可是这个服务业都是啊，台湾 不 是以服务 业 为主吗？对啊。除非你就是硬是把自己的班表排好這樣。 那为什么我们放假的时候要去给人家服务？ 我们平常不放假的时候也是要去给人家服务啊。每当你怎么 完全打脸？我的观察啦。我观察错了，不好意思。好了，所以我们这一集要聊什么？ 我们这一集就是要聊那个放假回来的心情，是不是有疗愈？ 有没有被疗愈的感觉？ 疗愈，是文化， 疗愈作为 疗愈的 文 化， 蛋黄哥是疗愈是文化， 它是疗愈文化里面的 产物， 主角。主要角色之一。 这一集的主题是蓝豆丝的强项。 没错。 我们休息片刻之后，就让看他怎么发挥。 好的。 可以吗？ 可以。 好，那我们休息一下。 欢迎回来快速检讨英雄旅程，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是伟刚。那我们要聊疗愈这个次文化，那强项是这个的强项是 蓝豆丝， 对，就是我本人 蓝豆丝 Wonder 等级一，非常的厉害。 没有，因为我觉得 IV 值90，我们让他来发挥。 就是这一集呢，我想要讲的是疗愈文化。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从那个购物的习惯也好，或者什么，居然在那个一个购物的平台，某一个购物的平台，它直接打说疗愈小物，它是一个类别，你知道吗？疗愈商品是一个类别。然后可能在大卖场，他也会觉得说什么放松小物，或是疗愈商品什么的，都是一个区块。 那你可以举例说明一些疗愈商品吗？你自己有购买疗愈商品吗？ 疗愈本身要分为身心灵三方面的疗愈， 三位一体。 对，因为像身的话，就像希姐这样感 冒了，嗯，有形的受伤，对不对？ 那那个 或是真的有伤口 啊，那个是疗愈伤口， 对，那就是他疗愈他的伤口，或是治疗他的那个病情，嗯，这也算是疗愈吧。就是真正定义疗愈的行为，对，治疗。对，但是然后心的话就是心情嘛，嗯，对，然后你要就是所谓的心情疗愈的话，就是让你的心情感到愉悦舒适，所以是安抚你的感受，是心情上的疗愈。所以刚刚所谓的那个疗愈商品都是这样，比如说就像办公室好了，有时候真的上班真的是太烦了，然后每天盯着电脑看那个数字，还有整个环境，上班的环境让你感觉到很压迫。但是你桌上突然多了一个 Hello Kitty 或蛋黄哥，或是阿朗基的小小布偶在那边，小玩偶、小公仔放在那边，嗯，看看他们是不是觉得心情舒服多了， 豁然开朗。 对，就是在你工作之余，你还可以有你喜欢的小东西在旁边陪着你一起上班，不只是不一定是公仔，有可能是一个盆栽之类的，都会让你心情变好。那他们就是定义成疗愈。 那灵呢？心和灵，我很总是很难分清楚。 灵， 我想要知道你的定义是 灵的话，又有更进一步更高深的那个境界了，只是我目前还没有体会到灵的部分。但是我可以想象是灵就是万物都伤不了你了， oh. 不管是你的身体、你的心情，都伤不了你了。到达那个境界，你的灵就被疗愈了。 嗯， 是不是很高深？ 非常高深， 很有哲理吧？很有哲理吧？ 就是，你的已经内化了，就是如果你需要用疗愈小物来抚慰你的心情，嗯，但这就是比较表层的部分。 对，就是你还是心情会受伤，还是就是会被人家所影响到你的心。 但是如果是到灵这个阶段的话，你本身就是疗愈小物，你还可以去抚慰你其他同事们的受伤的心。 对， 你本身就是疗愈伤， 你就是疗愈伤。 没有，那我网络上有人说疗愈系女孩， 然后本身她就是一个已经灵已经散发出来， 就是那个宝可梦的分类里面是疗愈。 真的就是有些人看到他，你就好像什么东西被治疗好了， 真没了。 通常都是可爱或真的， 哦，通常都是可爱或真的。 就是，等一下，就你们的观察啦。 嗯，但是有些男生呢，啊，有些男生真的也会，你看到他你就会， 哎，欸，比如说之前有那个恶心的奶茶。跟那个帅气有型的豆花哥，嗯，奶茶就是太个贵，然后奶茶就是哇，哦，小鲜肉，那个小鲜肉对蓝豆子来说也有疗愈的效果。 那个是心情的部分，没有到零， 啊， 那个还太浅了。 它还是有一点，但它只是层次没那么高。 当然，零的层次非常高，好吗？ 但是灵的层次可能已经牵涉到一些宗教 性，没有灵的层次可能，对，有可能，然后可能是不需要什么商品来让你心情变好的，是你本身心境好了， 满满 自己发想出来，对。 那 所以我们这集还是主要 focus 在心情。 我也是跟维刚啊，去光华之前去捐的，去那个叫什么？ 哦，去那个就是一个就是宗教团体。我去捐了衣服，把我认为这辈子我再也不会穿的衣服就捐出去。捐完之后呢，他就跟我说：“大大谢谢，大大谢谢。”大概就这样表达他的谢意。 那天好像有预料的感 觉。我认为在那一瞬间，大概维持了30分钟，就是开那个迷迭香，30分钟的期间呢，我有认为我自己的灵魂。讲得粗俗一点，就是变得盖狗秀，变得高尚了起来。啊，希杰呢也沾了一点光，他也觉得我们两个 被净化的感觉吗？ 深深的觉得我们是对这个社会有一点点贡献。但是这30分钟，那个效果就已经结束了，大概是这样吧。这也算是一种疗愈的那个灵的部分，那算是吗？这个动作有达到疗愈的效果。但是如果太超过就 我觉得就反效果。比如说你因为想要得到那30分钟的盖狗熊的感觉，拼命的把你真正有需要用到的东西拼命的捐出去，拼命的做公益，已经超出你的时间能力范围所能达到的那个状态，一直的付出，拼命的付出，无所保留的，没有保留的付出，那可能反过来它就不是疗愈咯，它可能会是重伤害咯，我的观察啦。 这只是我刚的观察， 这只是我的观察。那蓝肉师呢？你有什么你的观察？ 就我的观察，就是疗愈这个定义啊，虽然说就是是让你的心情变好，可是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同一种疗愈方式。 真的， 比如说我喜欢我的收藏品在我眼前，我看到他们会觉得很疗愈，但是对于我妈妈来说，她认为这些收藏品对她来讲反而是烦躁的来源。 阿扎 对，所以对她来讲，这个反而不是对她是最好的疗愈，反而造成她的心情不好。她最好疗愈方式就是一片空，就是这些东西都要清除掉， 极简化。 可是对，可是她清除掉的时候，变成我呢，我的心情就美送啊。这样怎么办呢？所以要取得平衡，人与人之间的疗愈也是要互相平衡的。 我个人觉得骑平衡车就可以达到很好的平衡。 对，平衡车是我疗愈的方法， 疗愈的运动方式。 假设上班那天上班上特别，就算有多累，我下班，我通常都啊，今天上班上好累，下班之后一定要做什么事情，我就会选择去骑平衡车。而且你不能边骑它边玩宝可梦，你边骑它边玩宝可梦，你只能更难。你一定要单纯就只是享受， 纯纯粹粹的骑， 风吹在你脸颊上的那种感觉， 非常的疗愈哦， 自由的感觉。 哎，说到自由的，就让我想到了，我在网络上查到啊，有人说所谓疗愈啊。这个词呢的真正意思就是变成自由的，变成自由的。那举几个例子，例如说希杰下班后去骑平衡车，他的身心灵变得自由了，就是疗愈的功效。蓝豆丝在他的办公桌上放上疗愈小物，纵使他那个时间点在办公室工作，觉得被绑住了，但他看着他的疗愈小物，身心灵觉得变得自由了，类似这样的概念。 那或者 是同意嘛？哦，那还有一种就是在图书馆准备考试念书，看到迎面而来一个疗愈系的女孩，对着某某人啊，不要说是我，对着某某人微笑。看到他，我觉得我的身心灵变得自由了。 欸，我问过你好不好？我记得我刚刚和女朋友认识就是在图书馆。 对对对。 所以阿三是疗愈系的吗？ 对 ，B 三是我的疗愈人物，不是小物，人物，我可能可以这样子来说明吧。所以有这样子的定义。疗愈就是变得自由的。哎，我觉得听众朋友也可以去想想看，有什么会让你觉得变得自由，那它就是你的疗愈人事物。 那我有个疑问，回声小仓鼠你还听过？ 有，几年前呢，在它红之前呢，我们就团购过， 对， 一只100块，150块，现在优惠价1100啊。 什么？ 回声小仓鼠有一个叫做安啾的一个， 我知道有一部影片， 对，他就用回声小仓鼠进行合奏，非常的可爱，我认为还蛮疗愈的。那影片我看了两 遍，他哪里让你自由？ 他让我看回声小仓鼠的时候，忘掉了工作上的烦恼，还有与他人互动时的那些复杂的那些情绪。在那一瞬间，我必须承认只有5分钟啊，就是看那个影片的时候，我哈哈大笑，有一点点觉得变得自由。但是过没，那就在看完之后关掉之后，过2分钟又恢复原状。 就好像我很喜欢看 YouTube 的那个哈奇妹社长，他那个他的影片也会有一种疗愈的感觉， 让人觉得变得自由。 对， 好，那。 在这一段结束之前呢，问一个问题，让听众朋友们去想一下。好，就是前一阵子流行的海涛大师，那个假的、暂时的，我的眼睛业障重。哎，这个海涛大师他针对外遇的这样的发言，是否是一个疗愈的行为？就是你看到任何东西都说假的、暂时的，我不在意，是这种疗愈的行为，或者是听海涛大师开示，是否会有疗愈的作用？就大概这两个问题。就是第一个是他的核心理念，不要去相信那些让你痛苦的事物，他们是假的，就是是否疗愈？那听他的开示是否疗愈？哎，听众朋友们可以想一想。是否疗愈？好，那利用这个休息时间呢，听众朋友们可以想一下。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哈基米社长， 哈基米 社长的影片，让我们自己来疗愈一下。哎，但是我觉得蓝豆丝应该不能看。好，那休息一下。欢迎回来，我是维刚， 我是希杰， 我是蓝豆丝。 我们第二段聊到了海涛大师啊，那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利用休息的时间想一下海涛大师是否是一个疗愈的 人物， 他的言论是否疗愈？好，大家都想过了，那我们就不针对这个话题继续讨论下去。 啊？什么？ 是这样吗？好了好了，大家各自表示一点心得好。希姐看的时候疗愈吗？ 我觉得他让我大笑，所以我觉得还蛮疗愈的。但我觉得他讲的有点会让人想要去反驳他。 对啊，你想要就是， 但是又觉得好笑。 我觉得如果我在现场听，我会因为其他人大笑，然后也没有人去反驳他，就让这件事情就这样过了。就算在场的人可能有许多人不认同他的言论，但是当下也不会去反驳他，因为他就大家都在笑。我看到那个影片的时候，现场的人确实也都是在笑，所以也没有人反驳他的样子。对，但是如果他把他录成影片之后反复的播放，你就会觉得越想越怪，他的言论很诡异，所以可能就是一种戏剧效果吧，只是他被录影下来。那蓝豆丝呢？ 基本上他的谈话可能对于他的信众来讲是一种疗愈的功用吧，可是对于被剪接出来然后播放出来，对于我们又是另类的疗愈效果，因为我们常常就把他口头禅拿出来讲，就是可能你觉得工作太多太辛苦，账务太多处理不完，就说假的，都是业障重，其实这些东西我都没看到，就是可以 这样。 对，就变成说自己就是嘲讽自己，然后再 自我检讨一番。 对，所以 好， 某方面来讲，他的确是达到一些疗愈，但是可能讲出这种话来讲，他好像还能变成是大师吗？ 现在的多元社会啊，只要在网络上爆红啊，都可以算是一种大师吧，我的观察啦。 不管你讲的是对是错，只要你脸皮够厚， 有点阅率，有点几率， 都会有人听的。 都会有人听，都会有人支持。 我也觉得脸皮够厚这件事情很困难学习。 还有很多人就是特别去找他其他影片来看，也算是一种成功吧。好啦，那再请教疗愈系的达人蓝豆丝， 疗愈 什么样子的人需要被疗愈呢？ 什么样子？ 除了上班族之外， 因为广泛的来讲的话，你只要有受伤、有伤口、有创伤，你就需要被疗愈。 嗯，所以上班族是很受创累累，需要被疗愈， 就是压力需要释放。 那像我有查到一个那个隐蔽青年这个概念，嗯，就是一个现象。那隐蔽青年有一些定义，例如说有双失、失业和失学，对前途感到茫茫不安，不敢面对现实，自我评价很低，不愿意和社会接触，还有一个很关键的沉迷网络上的世界。这几个要素就是隐蔽青年。那这个隐蔽青年呢，我觉得就蛮需要被疗愈的，但是他们也认为他们正在进行自我疗愈的动作，就是沉迷于网络上的世界，他就觉得很疗愈。但是就外人来看，可能这不是一种疗愈，是一种逃避。那疗愈和逃避要怎么样去分割呢？怎么样去界定呢？像希杰骑自平衡车会不会是一种逃避呢？嗯，那当然现在是还没有啦，因为他就是利用下班时间骑。但是他如果请假去骑自平衡车， 就有点逃避的味道在， 是不是？ 嗯嗯，所以这关系有点复杂。如果是今天这个事件，我正可以处理它的时候，我不去处理它，我跑去疗愈了，就有点逃避的味道在。但是今天你在不能处理这个事件的时间，你先去疗愈，明天回来再可以处理它的时间再去处理它， 专心的处理它， 面对它， 嗯，放下它， 就是一种疗愈， 就是一种疗愈。就是你知道你此时此刻的疗愈是为了累积正能量，好让下一个时刻可以去专注的解决问题。 欸，我有时候在进行这个疗愈骑平衡车动作的时候，我在想的是我明天要如何处理这件事情。就是我会先在脑海中把它乱一下， 好正面哦， 然后我已经想出办法之后，我就专心骑平衡车，去感受风在吹拂我脸颊的那种自由感。第二天我就按照我原本的计划，去处理这件事，一切迎刃而解。 说到风啊，我前阵子看了《五十面埋伏：复行》这个电影，里面就有提到风是自由随处漂流的风，还是随处留情的风流的风。所以你觉得你是哪一种呢？ 第一个， 自由的风。我是随处风流的风。 对， 我觉得希杰讲得很好，就是正面的，因为疗愈而产生正能量去解决问题。那蓝豆丝呢？你有逃避吗？ 我好像会先选择不要面对，但是我不知道我不要面对会再回来还是不会回来面对。 那你有成为隐蔽青年的潜质吗？ 隐蔽青年，你说双失嘛，失学和失业， 然后自我评价低， 不 愿意和社会接触， 不愿意和社会。有，糟糕，我是隐蔽青年， 自我评价低， 沉迷网络世界。 你们正常说自己智商180啊？ 不是，我是说那个不愿意面对社会世界，因为我觉得现在社会真的太可怕。沉迷于网络世界我是没有的。 那我们随便找一个人来看看他有没有符合这些条件，好不好？ 你说好啊。 我们抓一个路人来问。 马英九。 好，马英九。 他现在是失业和失学。 是。 但是他没有自我评价，没有。 有啊。民调那么低，他自我评价应该也不会高。 他是自我评价啊，那是人家民调的评价。 哦，不愿意与社会接触。 没有哦，他 还 有 直播， 他走出户外还直播。 我知道。 去登玉山嘛。 我知道谁自我评价怎么 样。好，那你再找个军。 最近有一个军校的学生。 军校的学生。 艾滋病。 好，艾滋遭军校退学的一个这个学生。他有没有符合这几个条件？ 有， 我们来看看好不好？ 阿力， 这个叫阿力。他第一， 他因为他本来是国防部的学生嘛，国防大学的学生嘛， 嗯， 那他现在失学，暂时也没有找到工作，他就符合失业和失学。 嗯， 自我评价低，他有没有说出什么言论是自我评价低？ 嗯， 哦，他说幸好有宝可梦让他有管道舒压，他就符合了第四项沉迷于网络世界。 那天呢， 嗯， 我看到新闻上面讲这个阿丽， 嗯， 他因为被学校退学嘛， 嗯， 然后好像什么社工， 嗯， 要带他走回去的时候， 嗯， 他就说啊，那就送我到北投公园吧， 啊， 然后。就会觉得至少现在还有宝可梦， 可以让他舒压疗愈。 对，然后下面就有一个民众，对这篇新闻的评价是说，我只看到一个失学又不愿意面对人生的人， 嗯， 在那边玩宝可梦， 嗯， 然后我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可是还是有些人 不不不，我要反驳。 请说吧， 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当下，就是那个是短时间。如果是以希杰的言论，之前上一集的言论，我们把拉五十年来看，你会他在意他这一天他去玩宝可梦吗？不会， 不会， 就让他好好的疗愈自己。 对，我也是，我当下也觉得认同那个人的想法，但是我后来想想，如果因为我们一定要意味思考，如果我是阿丽，天啊，我的爱子。我可能还不会去玩宝可，我可能已经自杀了，你知道吗？ 那是过分了解了。 哔哔哔哔哔哔。 以上言论仅代表你的观察啦， 对， 这是我个人的观察， 不能解决问题。 但是新闻有提到说他为这个艾滋权益奋战啊， 对， 所以他搞不好也是坚强，只是此时此刻那一刻时刻，他必须要舒压一下。 嗯， 对， 我也觉得他这样，他的确是非常大压力，需要舒压的。 好，我觉得阿丽算是部分成立、啊、如果他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的话，他就不是隐蔽青年。 嗯， 好，那个只是一个疗愈的过程，不是逃避的过程。那还有什么要举的吗？ 我觉得冬天的蓝，夏天的蓝豆丝有点隐蔽青年。 夏天，但是他没有失业， 我不想面对社会， 不愿意与社会接触，因为太热了。 因为除非必要上班上课，或是一定要出门之类的。我真的能拒绝朋友的邀约，我就拒绝。对，我就会宁愿在家里面跟他们 line 啊，然后他们用手机跟他们互动。但是我真的很不想要出去吃饭，或是出去哪里看展览。对，算是吧。 我个人呢认为是，就是现在是多元文化，所以就算是隐蔽青年又怎么样？我就是喜欢这样的自己啊，虽然自我评价低，但还是有一点评价吧。如果他能够这样，对，只是低而已，但是可能还是有一些评价。只要拿刀子去外面砍人，不要做一些伤害到别人的事情，就算是隐蔽青年也还好了。我们不要给他贴太多的标签，认为他是潜在的问题或者是状况。 隐蔽青年会不会造成父母的困扰？ 反之，也有可能是父母养成了这个隐蔽青年。 对，所以父母就要 后果自负，是吗？你知道这个吗？ 对啊。 哦， 那有没有可能不是父母的问题，却造成了或别的原因造成这个人 族群？哦，有可能啊，比如说学校的教育啦，同侪的互动啦。 像阿丽的事件就不是他父母造成的啊。就是因为学校的给他的压力才会变成这个事件产生。如果学校能把他视为是正，就是一般的学生、普通的学生一样的话，就不会这样。 嗯，所以我们的这个社会还是有很多进步的空间。 哎，但是以军校这样要求一个极度严格的一个 组织 来说，也许站在他们的立场，他们就是觉得你有一个艾滋，肯定你是做了什么事情， 前贴标签了，不妥当的事情。 当然也有可能不是做了什么事情，所以才得艾滋。 嗯， 那学校就必须，而且学校好像有说退他学不是因为他艾滋，是不是？ 嗯，都是一种说法而已啦。 好啦，我自己的观察啦。 好啦，那就先到这边休息一下，等一下就来下个结论吧。 好。 欢迎回来快速街头英雄旅程，我是兰多斯， 我是希杰， 我是维刚。那来下个结论吧，兰多斯。 我觉得疗愈的行为啊，就是让你自己心情，就这一集主要是针对心情上的疗愈还有情绪上的疗愈。所以当然你在进行疗愈的过程当中，你绝对不要再去影响到别人，造成别人的伤口，这样就不算是疗愈的效果。 比如说之前有那个某一个学校的学生虐猫致死、 oh、 他可能自我觉得很疗愈，但是已经影响到那只猫还有其他爱猫人士， 对， 甚至不是爱猫人士也人神共愤，那就超过了、 这个就不是，这个就完全是被禁止的疗愈。因为虽然说对他自己是好，对啊，这样怎么可以随不能因为要疗愈自己就去伤害别人，这绝对是不对的。 就是自由嘛，所谓自由是在不影响他人自由的前提下去操作这个事情， 没错。 像疗愈啊，今天 注意安全嘛， 真的要注意安全。你知道虎头山吗？埔里的虎头山 哦，今天的新闻， 对，他不是去玩飞行伞吗？结果 起飞失败， 遇到乱流嘛，然后就爆头了， 150公尺，60公尺处。 那个，等一下，不是那个玩那个飞行伞后面都有一个教练陪着你吗？就是跟你绑在一起，跟你绑在一起这样。 终极飞行段数，他自我操作、是属于高手级的。通常会发生状况，不一定是新手，有时候专业人士也容易会发生状况。这个就是在疗愈的过程之中，选择了风险比较高的一种疗愈方式产生的副作用。 我相信他的疗愈效果应该极高啊。 像这样子的这种，我认为有点像极限运动的行为。我看过一部电影，就是在描述这样的人。他的人格特质呢，本身就是认为我在玩这个极限运动，比如说摩托车去越野啦，或者是跳伞啦，冲那种很恐怖的大浪啊，他本身就觉得，就算我在这个过程之中走了，也是在追逐的梦想之中，追逐梦想的过程之中走的，是荣耀的，不是假的。不是业障重，是荣耀。他本身也是愿意接受，他才去玩。很多人是这样的心态，所以搞不好他也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操作这样的事情离开的。本身也是疗愈。如果我们换种方式来解读的话，也是励志的。我的观察啦。 我觉得谁都没想到说我会在今天这一趟飞行伞出什么事情。但是当然他去从事这样的动作一定是对他心情的转换上有所帮助。 好，那下一集要聊什么呢？ 我想补充一下。 好，请 就是疗愈的形式，疗愈的文化在台湾啊，其实有很多种。不管你是小资从便利商店集点，然后收集公仔换东西的疗愈，还是你去从事运动行为或是其他的行为进行疗愈，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太注重疗愈了。因为居然有商品是可以隔成一区说疗愈商品，就 很怪啊。应该从日本传过来的吧？ 真的吗？疗愈系商品这样子。 对啊，我们还少聊到安抚系女孩 哦， 还是抚慰系女孩。 补充一下， 那补充一下，抚慰系跟跟疗愈系，安抚系跟疗愈系有什么差别？ 我不知道。 安抚系， 我个人认为疗愈系是刚才兰豆斯所提到的身心灵的这个变得开心的过程， 增加 HP 值， 增加 HP 值。那还有刚才提到的那个变得自由的。这个概念，但是安抚系呢是指、本来很暴怒的人看到他会忘掉我暴怒的原因，本来很亢奋的人看到他会忘记他亢奋的原因，本来很激动的人看到这个物品或这个人这个事情会忘记亢奋的原因激动的原因，这可能是安抚系，但他会不一定能够再把人的心情得到治疗，他只能安抚，他只是让你 忘掉上一段情绪，大概是这样吧。所以那个希姐喜欢的那个女警，安抚系女警，可能就是有这样的功能，所以她去出去协调一些事情的时候，就可以达到很好的效果。 好，也没有很喜欢 了，也没有很喜欢。好了好了，好，这一集就聊到这里好了吧。好，欸，下一集要聊什么还没说哎。 开车的刺文化， 开车作为一种刺文化， 开车中的刺文化， 开车中的刺文化， 不是说开车是刺文化， 开车界的刺文化吗？ 对对对对对， 那这集就到这了啊！祝福大家连假愉快，拜拜， 拜拜。